愁容，没有人听。 空中花园躺在两个的怀里面。永远究竟有多远？喜马拉雅南麓，奥林匹亚山巅，最富足的语言，最终生的信念，从天上到人间。全掌下面刻着庄严北方阿典，石碑上面写着永生的心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究竟谁战胜了时间？出日落，花开花谢，从远古到今天，在变与不变之间，文明悄悄地蔓延。悄悄地蔓延。